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第79集。 女子的目的地是老鹰高尔夫球练习场，秋吉也进入到场内，这一次换金枝跟了进去。金枝继续观察，发现女子参加了高尔夫球教室。秋吉仿佛确认一般目送她进去之后，拿了一张高尔夫球教室的简介便离开了。当天她并没有再次前往练习场。金枝等人对女子展开调查，立刻查明了那个女子的身份。她叫三泽千都流，服务于人才派遣公司。金枝等人向该公司查询，得知他曾被派遣到东西店庄。于是秋吉与东西店庄总算连起来了。金枝等人乘胜追击，继续锁定秋吉，深知秋吉迟早会与三泽千都流接触。然而事情却往意外的方向发展。一段时间均没有异动的秋吉，于一个星期六再度前往老鹰高尔夫球场练习，时间正是三泽千都流参加的高尔夫球教室开始前。秋吉并没有接近三泽，照样在暗地里监视。不久，三泽千都流与一个男子比邻而坐，亲密地交谈起来，宛如情侣。至此，秋吉离开了练习场，他的目的仿佛就是亲眼确认这一幕。就结果而言，这是秋吉最后一次接近三泽千都流，之后他再也不曾前往老鹰高尔夫球场了。金枝等人调查了与三泽千都流言谈甚欢的男子。男子名叫高工程，是东西店庄的员工，隶属专利部。他们认为其中必有蹊跷，便调查了两个人的关系以及与秋吉之间的关联。然而调查的结果并未发现任何与盗用软件相关的线索，唯一的收获是已婚的高工程似乎与三泽千都流发生了婚外情。过了不久，委托人便提出了终止调查的请求。这也难怪，调查费用不断增加，却得不到丝毫有用的情报。东京综合研究交给委托人厚厚的一沓报告，但对方如何运用不得而知。金枝猜想，多半是直接送进粉碎机了。在老鹰高尔夫球场，不寻常的金属声让金枝回过神来。一抬头，只见高工程一脸错愕地站着。高工程看着手上的球杆，嘴巴张得老大，球杆的前端整个断了。 啊，断了！ 金枝看看四周，杆头落在高工程前方约3米的地方。四周的人也发现异样，纷纷停下来看着高工程。金枝走上前，捡起了断裂的杆头。 啊，真对不起，怎么会这样？ 高工程握着失去杆头的球杆，不知如何是好，脸色都发青了。 怕是所谓的金属疲劳吧，这杆子之前被我用得很凶。 真的很抱歉，我认为我的打法没错。 这我知道，一定是我以前没打好，今天才这样的。就算是我来打也会断的，请别放在心上。倒是你有没有受伤啊？ 没有，我没事。那请让我赔，球杆毕竟是我打断的。 哎，不必不必，反正本来迟早会断，要让你赔我才不好意思呢。 可这样我过意不去，更何况赔偿也不是我自掏腰包，我有保险。 保险？ 是，我买了高尔夫玩家保险，只要办好手续应该可以获得全额理赔。 可这是我的球杆，保险应该不能用吧？ 应该可以，我去问问这里的高尔夫球用品店。 高工程拿着折断的球杆走向大厅，金枝跟在后面。高尔夫球用品店位于大厅的一角，高工程似乎是熟客， 脸孔晒得黝黑的店员一看到他便打招呼。高工程出示了断裂的球杆，说明了缘由。店员立刻说道， 哦，没问题，保险会理赔。申请保险金需要损坏地点的证明、损坏球杆的照片和修理费清单。至于球杆是否为本人所有，无法证明，相关文件由我们准备。麻烦高工先生与保险公司联络。 麻烦了，请问修好球杆大概要几天？ 啊，这个，必须先找到同样的杆身，可能要两个星期左右。 两个星期？ 高工程为难地回头看着金枝。 可以吗？ 可以，没问题。 金枝笑着回答，如果要花上两个星期，可能赶不上球场之约。但他并不认为少一根球杆会对成绩造成什么影响，他也不想再让高工程过意不去。金枝他们当场便委托修理，随即离开了用品店。 啊，阿成。 两个人正准备再度前往练习场，有人叫住了高工程。一看来人，金枝不由得紧闭了嘴巴，他认得那张脸，是三泽千都流。而三泽千都流的后边站着一个高个子男子，这个人金枝不认识。 哦， 练习结束了？ 还没，发生了一点小意外，给这位先生造成不少麻烦。 高工程把事情告诉两个人，听着听着，千都流现出了担忧的神色，他向金枝鞠躬道歉。 原来是这样啊，真是对不起，向您借球杆已经够厚脸皮了，竟然还折断。 啊，哪里，真的没关系。 金枝连忙摇手向高工程问道。 啊，这位是尊夫人吗？ 是啊。 高工程显得有点难为情。 这么说，外遇修成正果了？天底下果真无奇不有啊。 千都流身后的男子问。 没有人受伤吗？ 这倒是不用担心。哦，对了，忘了给你我的名片。 高工程从长裤的口袋里取出皮夹，拿出名片递给金枝。 你姓高工？ 啊，幸会幸会。 金枝也取出皮夹，他也习惯把名片放在那里，但一时间他犹豫了，不知道该给他哪一张。他随身携带着好几种名片，每一张的姓名和头衔都不同。他最终决定给高工程真正的名片，这个时候用假名片毫无意义了，而且谁也不能断定高工程他们将来会不会成为他的顾客。看了金枝的名片，高工程一脸的不可思议。 哦，原来是侦探事务所呀。 若有什么需要，请务必光顾啊。 比如说调查外遇？ 是啊，当然，这类业务最多了。 千都流嘻嘻一笑，对高工程说道。 那这张名片最好还是交给我保管咯。 也行。 高工程也逗趣地笑着回答。金枝也想对千都流说，尤其是你现在这个时期最危险，你最好要小心一点，因为此刻千都流的下腹部已经高高的隆起了。金枝直寺的事务所兼住处位于西新宿，在一栋面对小路建筑的五层建筑的二楼，大楼旁边就有公交车站，从新宿车站到这里只要几分钟，但是这对客人来说并不见得方便，每次在电话里说出路径，客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发出犹豫的沉吟。为了说服客人大驾光临，金枝往往是好话说尽，但是每次电话一挂，疲倦感总是如浪潮一般的席卷而来。他也知道搬到车站旁更加有利，委托人在前往侦探事务所的路上多半抱着种种烦恼疑惑，极有可能在搭公交车的那几分钟改变心意，决定放弃。但是随着地价高涨，房租也跟着走高，金枝实在不想为了租一间小小的办公室每个月付出令人啧舌的大把钞票。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 房租贵，调查费也会随之水涨船高啊。尽可能的以合理的收费为委托人服务，这是金枝创业的宗旨。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